深地爱着我，默默地祝福我，献出爱心，流露出真情，如果我是你，真诚地告诉我，深深地爱着我，我就在你身边。海阔天高，看任凭我们去遨游，让我们足迹影片在原野，美好远景就在眼前，献出爱心，流露出真情，如果我是你，不要再迷失，不要再彷徨，我就在你身边。深深地爱着我，默默地祝福我，献出爱心，流露出真情，如果我是你，真诚地告诉我，深深地爱着我，我就在你身边。海阔天高，任凭我们去遨游，让我们足迹影片在原野，美好远景就在眼前，献出爱心，流露出真情，如果我是你，不要再迷失，不要再彷徨，我就在你身边。